只有一个姑娘舍不得你啊，在一起好吗，不分开好吗，我们比月亮更幸福的在一起黏着，一打喷嚏就会知道哪个想我了，嘴里总是碎碎念想个妈妈关心我，这个臭小孩总是不能无情挂着，我不懂你长大因为早已习惯这样对你黏着，亲爱你快说说我们认识多久了，一年365天有哪天分开过，是甜甜的，我也不知道还有多久相见呢，期待海风拂面时候一起紧紧拥抱，有你真感情比恋爱都让人甜蜜，有你一个人比起恋人会更懂我的心，有你真感情人世间都只有不去，一个人在这再闹也不舍得离开，其他的人去 我们比恋人更合拍，情缘无止境，我会祝福祝福只想我们在一起，恋爱更年都是彼此被融化的心，一点一点点滴的注入生命里，这情爱生长牺牲都让我们遇到你，不能敞开了心门孤独再没有意义，恋爱更年就是和你在一起，给时间寻找方向，一直走下去。 我想一个女人的事，就是和你在一起。我想两个女人的事，就是我们在一起。 说不出的喜悦，有句话想对你说，不敢开口。 我有一种感觉，你对我很特别，有句话想对你说，让我开口。我想了好久， 从没有借口， 爱没有先后， 爱不需理由， 让我告诉你，不再犹豫。 说我爱你，让爱出现奇迹。对我来说，这是一个难题。什么原因？怕你会在意。 说我爱你，让爱带来奇迹。对我来说，这是我的勇气。新的世纪，谁先说爱你？ 说不出的喜悦，有句话想对你说，不敢开口。 我有一种感觉，你对我很特别，有句话想对你说， 让我开口。 我想了好久， 从没有借口， 爱没有先后， 爱不需理由， 让我告诉你，不再犹豫。 说我爱你，让爱出现奇迹。对我来说，这是一个难题。什么原因？

上眼睛寻不着眼睛，恋爱中看不懂爱情，温馨中抓不住人心，有些事情要过后才弄得清，森林中看不到森林，高兴得想不起高兴，要在十年之后听情歌才觉得动听。那时候随心，感觉看到他的相思让我回忆，那时候用心来交了心，忘了自己的本心，多少年在梦里寻找中梦想，就像有个约定，就只能假定。爱中看不懂爱情，温馨中抓不住温馨，有些事情要过后才弄得清。森林中看不到森林，高兴的想不起高兴，要在十年之后静静的才觉得动情。恋爱中看不懂爱情，温馨中抓不住温馨，有些事情要过后才弄得清。森林高兴的想不起高兴，要在十年之后听情歌才觉得动听动听。

什么，我的付出一辈子都不会辜负，所以害怕从此有人把他相处，我爱你的付出不怕输。 想想

千言万语，却说不出口，舍不得你走，还要握紧你的手，直到天长地久，一起分享这首歌。当爱来的时候，记得别放手。This love is for you， 哪怕有多少痛，有我在你左右，陪你实现所有梦。Baby，Kiss me， 下次再见，记得我们的约会。Up my love， 再见 ，Kiss me， 谢谢你的爱。我拥有这舞台，为你唱歌。心有千言万语，却说不出口，舍不得你走。哦、还要握紧你的手，直到天长地久，一起分享这首歌。Baby。下次再见，记得我们的约会。Up my love， 再见 ，Kiss my， 谢谢你的爱，让我拥有这舞台，为你唱歌。Stay with me， 请留下来，感觉我的爱，在这样的夜晚。我陪你作伴，别再想明天还有什么事等着你，等着我去做，听我为你唱歌。Kiss my， 下次再见，记得我们的约会。对你说声 Kiss my， 下次再见。记得我们的约会，晚安 my love， 再见 kiss my， 谢谢你的爱，让我拥有这舞台，为你唱歌，对你说声 kiss my， 下次再见。记得我们的约会，晚安 my love， 再见。谢谢你的爱，让我拥有这舞台，为你唱歌。啦啦啦啦啦。 想你在我身旁，看命运变幻。